欢乐接财神，接得财神好开心，财星高照旺财人。生运好如贵人， 年年今夜财神到， 岁岁今宵接财神。财神到接财神，大家欢乐接财神，财神喜欣欣，全家欢笑到良辰。 一生顺境有福气， 新春大吉运降临，财神多。